撩拨郭林或许很有意思，但是撩急了，后果就不太好玩了。乔家一点都不怀疑郭林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鉴于上次他玩得有点太过分，很有可能郭警官到现在气还没消。不过那还真是回味无穷的滋味。乔家有点遗憾地看着郭林穿着制服的裤子和衬衫，无论是腰线还是隐藏在裤子里的双腿，都充斥着难以名状的性感。他叹口气， 唉，真是暴殄天物啊， 这么合适的场所和时间偏让他遇到个不懂情趣的。郭林明天一早还有个行动会要开，如果不是等乔家，他不会耗到这么晚。现在人既然回来了，他理所当然要抓紧时间睡一觉。今天他刚下火车就直接到黄静那边了，连口气都没喘。于是郭林就在乔家面前合衣，往床上一倒，连声都没吭，侧着身直接打算补眠。 我操，你不是吧？你打算这么睡？ 乔家觉得郭林一定是看穿了他的心思，所以故意这么干的。 你就算不去洗澡也得换了衣服睡吧？ 有必要穿着衣服吗？这样省事儿，我明天起得早。 简单的交代一句算是解释，这句成了郭林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句。之后无论乔家怎么挑衅，床上那位警察都没再赏给他一个字儿。所以云南的第一夜，乔家过得非常欲求不满。第二天一早，乔家睁开眼的时候，郭林已经走了，留了钱给他吃早点，顺便还不忘叮嘱他不要出去乱跑，不要招惹上什么麻烦。乔家讽刺地看着那张破纸，然后随手扔到旁边。郭林还真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来端他人民保姆的架子。打开电视，无聊地看了会儿乱七八糟的电视剧，乔家一直耗到快中午了才下楼。他们住的这区人员挺混杂的，郭林大概也是怕有人会查他的情况，所以一早就交代了乔家找那种不怎么靠谱的地方住。乔家随便吃了点午餐，就又开始到处闲逛。他特地打听了一下警局的位置，从门口绕了两圈，不过在外面也看不出什么门道，更何况郭林应该也不会出入这种地方去做卧底。抓坏人郭林或许有一套，但要说去做卧底，咬着嘴里的烟，乔家不怎么乐观地看着头顶那挺大的警局招牌，心里那块悬着的地方始终放不下。哎，他到底干嘛要操这种闲心？烦躁地皱着眉，乔家随便买了份报纸，懒洋洋地往昨天晚上他喝酒的小酒馆晃的，希望能再碰到几个像昨晚那种不靠谱的，多打听点消息。毕竟他跑到这地方不是来观光旅游的。郭林的任务其实并不复杂，他是要佯装一个北方来的老板，想找一批上等 A 货。经过黄静的安排，由他的线人牵线搭上目标任务，然后在交易的时候一起抓人。就跟黄静之前应沈军要求过去挎刀的性质差不多，只不过按照黄静的嘱咐，这群提供货源的人已经在之前的拒捕中杀了一个警察，所以警惕性非常的高，会很难打交道。 从你进入卧底身份之后，你就要24小时都提高警惕，彻底把自己当成一个要在这边进行毒品交易的买家，不能露出一点破绽。那帮人很多疑，所以我不能在你身上带明显的监听器材，只有这块表，里面有个芯片可以追踪你的位置。你只要确信自己安全就可以打开追踪器，因为你没办法跟我们联系，所以凡事都要多小心。紧急情况自己处理，不需要考虑情势的问题。 一些基本的避毒常识，黄静不需要特地交代郭林也很熟悉。需要注意的只是一些当地的民俗和习惯。不过好在郭林本来就是演的从北方过来的，很多事儿不懂才比较合理。 对方一定会彻查你的身份，所以你尽量减少出入，也别随便跟人搭话。 啊，我目前住的地方查不出任何问题，只不过负责跟我对接的同事，我要怎么跟他接头？ 黄静没有直接回答郭林这个问题，只是笑笑。 啊， 放心吧，你肯定认识，只要见面了自然就知道了。 既然已经这么说了，以为是要保护线人的身份，郭林也没有多问。他按照黄静的计划，白天几乎都泡在一家娱乐城，订了一个独立的包间。当天晚上，他终于跟他要交易的人碰了头。在谈完了一些具体的交易细节后，一推包间门，就在大厅的人群之中看见了熟人。 不是吧，黄静所谓的熟人是乔家？ 乔家看见郭林的时候，嘴角扬起了一个极致得意的笑容。他本身混在人群之中并不起眼，跟郭林的视线交汇也只有一瞬间而已，但就是这一瞬，清晰地捕捉到对方眼底的错愕，让乔家因此心情大好。其实他会出现在这里纯粹是意外，他整个下午都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那个酒馆附近有家桌球室，乔家一时寄养就上去打了两局，谁知道就那么巧，偏偏又碰到了昨晚跟他喝到半夜的那位。后来才知道这人叫卢虎，出了名的要钱不要命，平时乱七八糟什么能捞钱的都敢干，最近正好跟着一个大老板，看着乔家觉得不错，想拽着他一起赚钱。乔家想到底是这边的人比较单纯，隔了在他们那边，估计不被查个底儿掉是绝对没可能搭上线的。不过等他到了这个娱乐城就明白了，本来也不是什么大活，看样子只是给人撑个台面，人家在里边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只能在外边灌两杯带着柠檬味的凉水。一直等到郭林之前，才有人出来小声的交代， 一会儿出来的人你认认看，看有没有眼熟的。 啊， 乔家觉得这也实在是太扯淡了，不说是不是这条道上的人，这群人都搞不清楚，就算他真是也未必能认出对方的来头吧，一般能跑到这边来做生意的有几个是小虾米。不过心里头这么想，乔家嘴上倒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闲聊的跟卢虎调侃了两句。 虎哥，一会儿我要是认不明白可怎么办？ 认不出来也没关系，本来就是心理作用，提个醒，回头你就胡扯几句，没人会查的。 怎么搞也行， 这老大可真容易糊弄啊， 万一这人有问题，我小命是不是保不住了？ 嘿嘿，放心吧，这次做生意的可是平哥介绍的人，保准没问题。 平哥？ 乔家往后看了一眼， 哪个是平哥？ 平哥跟着在里头呢，你也别打听这么多，总之回头让你说认不认识，你就说见过，来头挺大就行了，说不定老板一高兴赏你点钱花。 既然卢虎都这么说了，乔家当然也没意见，他耸耸肩，一副听从安排的教训样。等看见包间的门开了，急忙探头去看，这一看第一眼就看到了郭林。弄了半天，这边要查的人竟然是郭林。乔家觉得这世上有些事可真邪乎，这么误打误撞的都能对上，简直是见了鬼了。郭林跟昨天晚上的变化很大，少见的穿了件夹克，看着价格不菲，不过真心不怎么上档次，一身的金光闪闪不说，头发也打了不少发胶给弄成了大背头，戴着墨镜跟那个云南人勾肩搭背的，看着是相谈甚欢，别说演得还挺像。乔家第一次觉得郭林挺有装腔作势的天赋。等着这几个人并肩拥着走出门口，乔家注意到在郭林身后还跟着一个个头不高但是一身精炼打扮的男人，很低调地半垂着头。这人看着稍微有点眼熟，但是乔家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但是没等他想起来，旁边卢虎催着他跟上， 别愣神了，跟着老板走。 咱们也去。 废话，接下来才是好玩的，当然得跟着。